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6集，牧瑶隐约睁开眼睛，瞧见他的脸，还未言语，眸中率先闪过了一丝哀意。刘福一捧着他的脸，说话很轻，唯恐吓着了他。 来晚了，耀儿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 牧瑶喉头一梗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刘福一将他抱在自己怀里，在他背上拍了拍。 别哭了，啊，现在没事了，没事了。 牧瑶想到自己身上的衣物不妥，偏偏这样的狼狈和屈辱都被他看了个全，一时间委屈、羞恼、痛苦全部交杂在一起挣扎起来。柳福一却将他抱得更紧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 他非常平静地说， 你这个样子很美。 二人狼狈地坐在地上，全无神雕侠侣从前那么多年的光鲜和潇洒，可他们从未感到任何一个时刻比此刻离得更近。他放开他，望定他的眼睛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许久才开了口。 瑶儿，你悉知我的心意，此生我都不会再离开你。 牧瑶怔住了，眼泪流过他苍白的面颊，他看着柳福一对着手心里的小木塔道， 我柳福一对九玄收妖塔起誓，再也不会让牧瑶受这种委屈。 他看着他宛如盛着惊涛骇浪的眼睛，心内如同被重重击打了一下，一股强烈的暖意席卷而来。他彻底放下了心，依在他温暖的怀里。如果他是一只漂流的船，那他现在才真正拥有了港湾。 哎呀，真是患难见真情呐。 木生几乎是与柳福一同时出发，选择了同样距离的近路，可是他这一路上却格外坎坷。至阴体质专门吸引妖魔鬼怪，再加上此前两次放血反血符，对邪物来说简直就像是飘香万里的火锅，没走几步就有怨灵拦路，就连树林子里的黑蝙蝠都冲着他猛拍翅膀。三日之内他已经用过一次反血符，如果不加节制极易走火入魔，因此他只能一路走，一路老老实实地斩杀邪灵，几乎用完了身上所有的符纸，硬生生靠着两只捉妖饼和炸火花开辟出了一条路。待他精疲力竭闯入兴善寺，寺中只剩一片狼藉，没有活人的影子，横梁断裂斜在地上，瓦片坠落四周，供桌上的两根红烛燃到了尽头，沿着桌子留下了几道血红色的烛泪。昏黄摇曳的烛光照着满地泥泞，所有的怨灵要么神形俱灭，要么四散逃窜，显然是经历了一场恶战。四周安静极了，木生向前走了几步，环视四周。 来迟了吗？ 远远的有个长发的小鬼飞快地掠过了他，脸上写着惊慌，让他伸手一拉，这才停了下来。 啊，好险好险，太快了。 那女孩拿袖子擦擦额头，满脸虚惊。她的目光落在女孩绫罗衣服上的一抹黄，她背后贴了一纸引路符，所以不受控制地往符纸指向的地方去。这符纸的威力对他这种小鬼太大了些，这才跑得飞快，难以驾驭。木生神情复杂地望着符纸上那熟悉的笔法，一时间不知该恨还是该庆幸。 柳福一醒了，还来过了。 哥哥。 小女孩仰着头，乌黑的眼睛好奇地盯着他看。 你也是来救那个姐姐的？ 木生看他一眼，骤然转身，头也不回地离了寺，跑脚掀起了一阵冷风。 眼前漆黑的一个人影越来越近，他几乎已经能嗅到他身上一股火烧的焦臭味，浓郁的扑面而来。林妙妙确定这是个人，一个几乎被烧成炭的死人。 哎，等等等等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 林妙妙的四肢被小鬼抓着，拼命挣扎起来。 圣童又是什么？你们不给本宫解释解释吗？ 老头做了个手势，小鬼们将他扶了起来，坐在了一旁。 哦，神女有所不知啊，这圣童跟您一样也是天定之人，天地初分，阴阳调和，有阴就有阳。 说简单点儿。 哎呀，这个意思就是啊，这个神女与圣童缺一不可，阴阳调和，这才能贯通天地之气，神女圣童双双归位，永登极乐呀。 狗屁不通，胡说八道。 林妙妙心里升起了一股异样的悲愤，这圣童也不知道是哪个可怜的过路人被生生烧成这样，连尸首也不得入土为安。陶莹当真是与皇家有血海深仇，想出这么多花样来折腾端阳，就算不死也要狠狠凌辱他一把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。他看着老头的脸，尴尬地指了指那具新鲜的焦尸。 你们看这个圣童他已经先行涅槃了，对吧？是不是涅槃？对，涅槃。本宫这个圣女还没有受火刑，现在就同他圆房。本宫真是有些自卑哎。 几个小鬼围坐在他身旁，闻言面面相觑，纷纷点头，不知嘀嘀咕咕咕咕唧唧在说些什么。那个老头面上一怔，眼珠子转了转，笑眯眯道： 哎呀，神女天赋特殊命格啊，与圣童天造地设，无需自卑呀。 他招呼了一下，几个小鬼再次紧紧拉住了他的手臂，几乎将他架了起来，就要往那尸首上按。 粮食有限，圣女抓紧时间呐。 林妙妙简直快哭了。 等一下。 穆瑶被安顿在青铜树下，身上盖着柳拂衣的衣服，双眸紧闭，一旁重新燃起的火光照映着柳拂衣温柔的脸。他的手在他身上轻轻拍了几下，看他睡得熟了，这才满脸忧虑地抬起头来。树干上的镇鬼符纸连带着端阳地基都消失了，还有一个灵妙妙不知所踪。这几日他们只靠一点随身的干粮和幻境中的溪水度日，这种时候与队友失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。如果不及时找到他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站起身来，在可以看得到木窑的范围内四处寻觅，在一丛高高的蓬草下面发现了抱着膝盖睡着的端阳地基。 殿下， 他轻轻碰了碰端阳的头，他宛如惊弓之鸟，几乎立刻蹦了起来。待看清楚了他的脸，这才疲软下来，带着满腹的委屈与惊恐，一头扎进了他怀里，放声大哭。 柳大哥，你总算回来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。我们下集见。